着你的水晶珠帘，请跟我来。 别说 的世界， 别说 别说 你不用说， 你的眼睛已经告诉了我、哦、 当春雨飘呀飘地飘在你的洗不完的发梢，带着你的水晶珠帘，请跟我来。

可是可

起的时候就应该飞扬，当年少的时候就该梦想，当心酸的时候不要一个人忧伤。

心的开阔，也享受途中闪过的寂寞。故事被用心感受，就变成收获。